我而家身处嘅咧就系香港坟场，咁咧佢就系亚洲目前为止咧少数仅存咧保存咗欧洲十九世纪花园坟场建筑风格嘅一个地方。当时欧洲兴起咧就系话将坟场变成系一个花园，俾大众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细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见到除咗有呢个喷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参天嘅大树，我谂超过一百年。探险队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好，我哋得閒先去幫襯下啲韓燒啊， 好 咁啊，幫佢賣廣告嘛。我哋城寨都要有廣告嘅支持，大家亦都可以捐款俾城寨啊。咁啊嗱，頭先我哋提到啦，即係一啲強拍條例啦，或者一啲即係如果市建局收購嗰啲嘅例係點啦，係咪？咁我哋不如而家講下咧，即係啲商業嗰啲咧，啲古靈精怪招數先啦。我講個最基本、最常用嘅啦。好多時咧，有啲收購者咧，佢都會嚟插旗啦。嗱，嚟插旗嘅最容易見到係啲乜咧？ 係點嘅咧？有冇啲跡象咧？ 佢直接買等樓喺度。佢直接買，佢買住一兩層先，即係牙手牙腳喺度先， 就唔係所有人都即係商業投資嘅。 佢因為咁噶嘛，你一層樓咧，僅有啲人自由買賣噶嘛， 係咯，咁佢就買嗰啲， 佢買咗先，買完之後啦，佢就 即係叫 我哋叫攞釘啦， 係啦， 即係嗱呢度起碼我都有個地盤嘅， 係啦，我都有兩三個單位， 我都有啲單位，佢慢慢可能漸漸雞吸納咗啲，咁啊，跟住就開始向啲業務提出收購啦，甚至乎佢透過出席啲業主會議咧。即係點解法團會係咁啊？就咁解咯。佢喺嗰個位就見到曬業主啊嘛。 係啦， 係咪？咁因為好多呢啲舊樓租咗出去嘅，咁佢接觸唔到業主，咁佢就靠我呢個方法咧嚟接啲業主。但係頭先我提過啦，法團喺呢啲事件裏邊咧冇身份嘅， 係亦都冇角色 啊，冇可能有角色嘅，因為私人嘅物業嚟㗎嘛。 係啦， 咁佢哋好多時都提出一啲收購嘅建議啦。咁嗰啲收購建議咧，甚至乎有好大部分咧係實估實作嘅，因為坊間流傳好多啦，承咗嗰個價錢，跟住佢搞我半年，搞我兩年，搞我三年，然之後話都係俾唔到我，或者好多人都唔應承我，咁啊槍單咗件事，咁啊打到啲業主咧，為咗呢幾就損失咗呢幾年嘅時間，同埋呢幾年裏面嘅機會，嗱呢個好緊要啦，係嘛？咁有後期咧，佢 modify 咗呢啲做法啦，佢有個做法就係、我應承你咯，我都係咧要收到，通常佢個寫法都係咁嘅，佢都係寫要100%收購，佢先會俾錢你嘅，OK， 咁啊，我哋點解話呢個方法有陣時啲業務變相被揾笨啊？其實又唔一定係揾笨嘅，就你情我願嘅啫，咁佢點咧？佢就話嗱，你覺得我冇誠意啊嘛，我都寫明俾你睇。100%收購咧，我一定賣你間屋，用呢個價錢一定賣。OK， 但係而家我同你簽咗臨時約先。個約都係要100%收購到咧先生效嘅。咁咧，我都可以俾住大訂你。個大訂可能係樓價嘅一半。喺樓價四分一，最少都五分之一嘅啦。我見到。最少都五分之一嘅啦。OK， 但你要取消合約，你又賠錢俾我，咁佢攞大定你，起碼禮都賠 double 啦，係咪先 ？OK， 咁你冇人會咁做啦。咁你話唔緊要，咁個價錢我都覺得合理，咪啲錢袋咗先咯。咁，咁你小心喎。佢去到某個時期咧，佢真係賣唔出咧。你要回水嘅喎。你要回水嘅喎，即係合約精神嚟噶嘛。你有權嗰60萬好，50萬好，100萬好。你攞去做投資，攞去買嘢唔緊要，係嘛？但係佢個合約一旦唔成咧，你係有責任咧，係俾翻嗰嚿錢佢。佢問你追，你就唔可以使大咗佢。呢個就係各位業主要留意嘅地方， 要小心。 你話咁我得啦，我好穩陣啦。約我照簽，價錢我又啱，收我大訂先，袋住銀行度食息。是吧，咁啊一路永日啦，是吧，理论上系嘅，但实际上又唔系。 点解啊， 因为呢 都用到嗰笔钱。 因为咁嘅，佢有好多条文嘅。 基本上十之八九呢我見到個狀況都係如果槍單咗做唔成嘅話呢係買賣雙方都要各自處理個律師費。而那個律師費呢在他跟你簽合約的過程裏面呢一般他會有個說法呢就是如果你都用他的律師的話呢那他的律師會包了你他的買賣就不用你給律師費了如果你不用他律師的話呢沒問題你自己揀你自己出面請律師OK 那但是當買賣不成的時候呢他的律師就會向你收取律師費因為個買賣已經不成功了嘛咁我見過嗰啲律師費5万至10万不等囉。 哇。 即係無啦啦坐喺屋企度有人話想買你間屋跟住你話喔、哦、好啊。 好簽咗文件。 下次啱簽咗文件攞埋嚿錢。跟住佢突然間話喔、哦、收唔成啦你畀咗嚿錢佢之前仲要搵個律師費俾佢。即係大家嗱我唔係話佢呢種係不良嘅經銷手法。但係大家要知道個後果係乜嘢囉。你原來你唔知道原來即係有機會賠了夫人又折兵嘅話呢咁你就會好蝕底啦亦到時就覺得好大震撼啦。喂賣唔成空歡喜一場之餘仲要畀律師費呀嗱係㗎係要畀㗎。OK? 即係呢一種呢係我哋都好經常去遇到㗎囉。係咪咁呢個第一個情況啦你有冇啲情況講下 其實近排呢收到嘅資訊呢啲街坊都係話呢嗰個發展商呢口講就話喂我5万收你一尺5万蚊一尺同你收。 5万蚊一尺 係即係假嘅。 假嘅、哦、你講虛構嘅。 虛構嘅。虛構嘅。 講明白因為你城寨唔肯話5万蚊收一尺。 係啦即係舉個例即係我仲好高價啊我用5万蚊一尺同你收。但係呢去到業主梗係都同意嘅。但係呢去到呢真係傾嗰個合約啊嗰陣時呢就同你講嗱樓價嗰度呢我同你呢就寫3万蚊、哦、另外2万蚊呢我就當係津貼俾你。 哦嗱呢種就係嗱呢種犯法㗎喎。 係啦啲街坊就覺得嘩死啦係咪逃税。 犯法㗎喎。你哋知唔知犯咩法啦即係呢佢明明係層樓嘅交易呢係應該5万蚊一尺就變成咗3万蚊一尺但你實收都收返5万蚊。 係啊。 咁即係話有40%嘅樓宇買賣嘅費用呢你逃咗税。你嗰個逃税當然買賣樓宇你要畀印花税㗎嘛。係 啊。 唔同嘅樓宇價值係要畀唔同嘅印花税嘅比例㗎嘛。係咪咁你協助咗人哋逃税喎。係咪呢個有少少小心喎。係 啊。 即係我諗到時大家要諗清楚喎、俾人即係捉到呢好大鑊㗎喎係咪監得坐呢啲因為刑事㗎嘛係咪咁我覺得嗱、即係大家唔肯講呢個例子好啊警惕大家、即係唔好貪啲小便宜喎唉冇所謂啦分拆兩嚿錢嚟收、有啲收現金跟住就避開啲税啦咁呢個都係唔好啦係咪另外一種呢我哋以前似乎都要講過一下嘅咁就係嗰種呢以前我哋響石塘咀嗰頭呢咪見到有啲人即係、我形容呢種做生意嘅方法呢剛才我哋講嗰兩隻呢嗱一種就我覺得係逃咗税啦之前嗰種我覺得就只不過係大家要清楚個營銷個結果為點啦但以下講呢一種呢我真係覺得呢種收購方式呢係有少少取巧同埋係有少少欺騙嘅成分嘅。OK? 咁點解我咁講呢個理由好簡單啫佢用個方法係咁嘅。 係。 佢俾一張白紙一字你就同你講嗱我用某個價錢買你間屋咁你願唔願如果我喺呢段期間佢寫明嘅邊段至邊段期間我係用呢一個價錢同你買間屋嘅話你係咪願意會賣俾我 ?ok? 咁一般呢呢、這個價錢呢佢都開到係好高嘅即係譬如講到話係 即係你本來提到500萬，佢可能攞到800萬咁樣咯。咁你覺得喂點都300萬條數啊？咁樣係咪先？咁嗰啲咁好多好多都覺得 都 冇問題 啊。 因為你呢個價錢，你結果俾唔到呢個價錢，我真係可以唔賣俾你嘅喎。嗱，呢個係事實嚟嘅。係 OK， 事實嚟，即係佢俾唔到人，你可以唔賣俾佢嘅。咁其實就算佢真係俾到嗰個價錢你，係咪真係要賣咧？我覺得都仲有商榷嘅，因為佢嗰個係一個好簡單嘅一紙契書嚟嘅。 因為都應該仲要有一個正式嘅買賣合約㗎嘛。 係，但係嗰個都係一個承諾嚟啦，即係你有 commitment 嚟啦，係咪，即係佢有權追究你啦，我覺得。咁你都覺得好兒戲啦，係咪，咁啲業主都有啲簽俾佢嘅，我哋上次簽個個案就係簽咗俾佢㗎嘛。咁簽俾佢之後呢，咁首先呢樣嘢呢，就對俾將你簽紙個人呢，我分析下佢嘅角度先。 好， 对佢嚟讲咧，佢冇乜重要嘅。你话你肯卖俾我，即系我冇话一定要卖俾你啊。即系同你买啊。 系啊， 系嘛？总之我签张纸，有个应承我样嘢得噶啦。其实你张纸咧，就纯粹你应承咗佢。而佢系冇应承过你任何嘢噶。佢冇应承过你，我一定用800万同你买。佢可以同你讲价，喂，700万制唔制啊？500万制唔制啊？甚至200万制唔制啊？都仲得噶。系嘛？但系佢就将只系确认咗你应承咗佢嗰个价钱，呢段期间你一定要卖俾佢，系嘛？好啦，个问题就嚟啦。一般咧，我哋接到呢啲个案咧，签咗嘅人咧，结果咧，当然即系好似睇警讯咁啦。嗰个人就冇再同你讲过去买唔买卖啦。咁你话？咁都冇蝕底啊，係咪，最多咪唔賣啫，係咪， 最多不了了之咗 其實唔係啊，因為呢原來咁㗎喎。由於呢你作為業主，你因為呢個單位嗰個人有個人同你講，作為佢同五個人講，嗱，我呢段期間我肯出呢個價錢，你答應你賣俾我，你話好，我答應你， 好 簽張紙俾我，賣俾我，我揸住嗰張紙啦，我揸住張紙啦，咁我會點咧？我就同田土廳講，我同呢個業主有個deal，有個協議，OK， 我就而呢個協議咧，係因為呢個業主，擁有呢個物業，而同我嘅金錢瓜葛嚟嘅，我就用呢個理由咧，就希望住落个契度，住落契度住咩咧？就系话庄明辉咧有张契约，就伍海恩咧应承我喺呢段期间，如果我出呢个价钱咧，就肯卖俾我嘅，我住落去，嗱，当时我理解咧， 系 田土厅系会俾佢住契噶，嗱，我用呢个字眼用住契，其实真系大家俗称嘅钉契，OK， 即系佢有个住脚喺度，咁到下一个人。佢想買啊，伍海恩等樓嘅時候咧，咁佢就會條聽查清楚，究竟伍海恩因為呢一座樓係佢名下嘅，有冇因為呢座樓同任何人有金錢上面嘅瓜葛啦嘛？你佢會查噶嘛？我查到，咦唔係，佢應承咗個叫莊榮輝嘅人啊，就話呢個期間佢賣，咁我唔知道，因為咧，如果嗰個人。要买啊伍海恩嘅物业嘅话咧，任何新业主要买旧业主嘅物业嘅话咧，佢必须要承担晒嗰个旧业主嘅所有 嘅责任 包括咗头先讲嗰张纸，咁你话啦，新业主同唔同你买？我理解就系当时好多人就因为咁却步咯，唔同佢哋买咯，咁而因为都系咁样嗱。你係業主咁好簡單㗎咋，有人呢就話同你間屋呢有金錢上面嘅瓜葛，佢住咗你個契，田土廳係唔會通知個業主㗎。係。 係。 你要記住啊，田土廳係唔話俾你唔會主動話俾你知㗎。有人釘咗你契啦咁樣咁。佢唔會咁㗎。佢只會啊繼續去就住呢件事就钉咗落去，你查你就查到。OK， 呢个新买家就会查到咁解。咁你话喂，唔系啊，阿张飞，你头先讲嗰张纸、嗰个契约、嗰个或者嗰个所谓协议， 有效期 系有效期噶嘛，系嘛？ 系咯。 嗱，呢个就系另一个 头痕嘅地方啦。 嗯， 就解铃就还需系铃人。 嗯， 就解契咧就需要嗰个主契嗰度解 嘅。嗯 ，OK， 咁我哋收到个 case 翻嚟嗰阵时咧，就系佢钉咗契， 系 跟住咧。即係有個人聲稱話買賣啦，就氹咗一部分業主去簽咗份嘢啦，然之後迅雷不及掩耳咁樣咧，就快快脆脆就簽就住咗個契度啦。跟住咧一兩個月之後咧，就真係有啲大型嘅承辦商，大型嘅發展商話要落嚟收購啦，打曬鑼鼓咁樣啦。哇！那個價錢大家吸引到不得了，我都肯去做啦，亦都係咧。即係十劃唔知有一撇添啊，十劃有十撇添啊，係嘛？ 即係十拿九穩 嘅。十拿九穩嘅啦，點知一去到再 去查 查嘅時候咧，咦？個發展商就覺得唔係、你有部分人俾人釘咗咁樣契、咁我擔心到時嗰啲人嚟問我攞權益、係嘛？咁跟住搞咗好耐，隔咗一段時間揾翻嗰個人。跟住佢就知道佢雞，其實佢一定收到風，有人想喐手手頭啦。佢落曬釘之後， 先下手為強。 跟住佢話得啦，解契唔緊要啦，你俾10萬蚊個單位，我同你解咯。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個係大家要好小心咯。即係你問我響呢啲過程裏面咧，我真係覺得咧，即係一張契啊，一張紙啊，都唔好簽俾人咯。 同埋真係要簽嘅都要揾自己嘅律師去睇清楚啲條文先簽。 因為響頭先我講嗰啲例子裏面呢，係我哋講啲係實例嚟嘅。我哋唔係呢憑空坐喺度諗啲故仔作俾大家聽。我哋嗰啲係活生生，我哋即係我哋自己梗係知道邊個單位搭邊個單位。因為頭先講嗰單嘢嗰層樓見嗰度嘢都賣唔出啦。到而家都賣唔出啦，收購唔到啊。OK。之前我哋講嗰啲都收購咗㗎喇。頭先個 case 嗰個呢，即係我哋講咗成10年㗎喇。有10年㗎喇。 有喇。 都佢都仲未賣得出啦，而家都。但係嗰個係一個好優越嘅地段嚟㗎。 OK? 即係中西區一個好優越嘅地段嚟㗎。咁所以即係我哋就即係透過今日呢個節目都話俾大家聽，等大家有個大啲嘅戒心。咁後來佢哋搞咗好耐啦。咁係唔係结果解唔到个契咧，咁我心里知道做咗好多程序咯。咁结果纠缠咗好耐，心里都解到嘅。咁但系嗰个发展商已经 即系唔啱个时候啦， 唔啱时候啦，因为 过咗啦， 因为佢觉得我而家唔可能，即系第一，我记得个大概印象就系咧，就算个发展商用翻嗰阵时个价钱，啲业主已经唔肯卖啦，因为个楼市升到叭叭声啦。是吧，即是开始升紧啦，已经即是有一定的升幅啦。他觉得那个就已经不再是吸引到他的价钱咯。是吧，那这就是收购那些的准则咯。另外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些屋苑的，有一类型呢，就是一班业主好想被人收购的。 是 啦。是吧，那些有什么可以做法 呢？之前呢市區仲要有個咩叫做咩需求主導計劃㗎嘛。咁呢即係個個業主都諗住啊，我而家即係個近期樓市又好似興下啲收購，我哋又一齊去買啦咁樣。同埋咁就，但係呢個計劃呢而家就檢討中嘅。即係我都要話俾大家聽，而家呢暫時係冇呢個計劃大家去申請嘅。即係而家好多我接觸嗰啲個個喺西環石塘咀嗰啲話，係咪有需求主導啊？咁而家冇，而家係冇咗嘅。 呢個計劃唔係咁成功咯，我覺得。 係咪？ 唔係咁成功，因為佢講到因為咧呢啲永遠收購嘅計劃咧，係會有個前設，就假設咗市場嘅某一個狀態。咁好明顯，最近呢幾年個市場狀態係唔同咗囉。咁所以嗰個需求主導可能就已經過咗時囉。就唔係咁合適去做。我亦都處理過一啲屋苑呢，佢哋係自己登報嗌嚟收購呀。 係啦，嗰啲叫做公開招標，即係搵一個叫做又係嗰啲叫拆計師去幫佢哋去處理嘅。咁但係呢，你要請呢一個人呢，你哋就要先要去搵個拆計師去估咗你哋樓宇個價值先嘅。咁亦都係要有間間公司唔同，有啲最少都要80%嘅，有啲要90%先會去，即係80%嘅業主肯同意去賣先得嘅，最少都。咁所以變咗呢有啲大廈，我個區都有一座大廈有咁嘅諗法。 係咪？ 係啦。 即係呢個大家要好小心喎。因為呢 我成日都講咧、我唔係講你個 case 啊、 嗯， 我講我遇過啲 case 咧、 嗯， 通常都係裏面有啲係行內嘅人、 嗯、 去慫恿翻啲業主去進行呢一種嘅主動，即係登報被收購嘅做法咯、 嗯。 因為我見到越見越鬼㗎，即係嗰啲咧係即係而家七月講呢啲啦，係咪？咁佢真係咧古靈精怪，佢硬係有好多邏輯，好多理論係係、遊說大家， 係 嘛？咁呢、這個大家要小心啲。我即係我只能夠講大家小心啲啦、嗯。我唔想講太多，你哋揾我，我會講好多俾你聽，因為我唔想等嗰啲即係有心嘅人係知道點防範我哋嘅策略啦、 嗯。 但係當然我哋有策略去應付佢嘅。咁、 嗯、 即係如果你哋遇到啲咁鬼嘅人，你哋。出聲啦，因為佢鬼起上嚟咧，嗱佢真係在商言商去揾食嘅啫，佢又唔係呃你嘅，但係氹你咯， 係啦， 我都係氹咯，係、 嗯、 嘛，即係佢有啲方法去氹你，同埋即係大家要即係個策略上面開價要好精明咯，因為你哋私人嘅收購咧。是冇金錢上面嘅限制嘅，即係佢亦都唔會話最少要起碼要俾幾多你，冇呢條數， 亦都冇， 亦都冇話最多要俾幾多你， 上下限都冇， 係啦，上下限都冇嘅。你諗下，揸住一個上下限都冇嘅基準，去討論下你層樓值幾多錢咧？嗱、呢個咧，即係個人都即係有心目中 嘅 標準啦、 啊。 我曾經嘗試過有時以前有講遠我 compromise 過佢哋嘅，即係話喂，咁佢哋好合作，大家坐好傾，大家都想賣。跟住咁我同佢講我喂，咁你哋咁傾落去冇意思啊。其實，我都係嗰個立場啫嘛。國家自掃門前雪， 係 嘛？你哋想賣就賣，唔賣就唔賣， 係 嘛？無謂冇得一齊傾㗎，我話係嘛？一齊傾有咩著數咧？我都唔知係嘛？咁、當然佢哋覺得團結係力量，咁我 OK，、我咁嚟話你傾下啦。咁我哋最後咧就大家心目中咧就寫個價錢出嚟。佢哋覺得幾多錢就會賣個尺價，寫個尺價出嚟。咁個個都寫咗出嚟。跟住咧就。我讲呢个故事俾大家听咧，大家就会知道其实啲发展商咧系、有好多俾钱嘅空间嘅。所以啲发展商唔肯讹我啦，不过唔紧要啦。咁 快啲讲出嚟。 嗱，佢哋我唔讲实际佢个金额啦，因为冇乜意思啦。 系， 总之咧，佢、 嗯、 哋再佢就拣咗好多个唔同金额啦。即系佢哋个金额就系我几多钱我肯卖噶啦。 系。 咁有好多唔同啦，尺價啦，攞最貴嗰、那個，再加 30%， OK， 一傾一拍即合，即係個發展商啊，你話俾佢聽啊，哇，我攞最高嗰個價錢，再加 30% 同佢開個尺價，佢諗住 mark， 佢點解要 mark 高咧？因為佢諗住咧開天殺價落地還錢，點、知對方攣反應，個個翻嚟抌心口。系啊，咁我话你冇办法噶喎，大佬啊，你哋个策略系咁，系嘛？我借借个场俾佢，我坐喺度同佢倾下偈咁嘅啫。我根本就冇就个价钱俾个意见，我都唔知点俾，系嘛？但系佢哋嗰阵时个价钱咧，都已经系高噶啦，即系嗱，我可以咁形容啦，我 exact 嘅价钱我唔讲几多啦。但系我讲嘅系大概十年前到，每尺系超过20K。是啊，十年前、是吗？承建商捋反应，发展商捋反应，他们再 mark， 即是再将自己最高的那个再加 30%， 然之后再开给个承建商、发展商。那他这单就卖得很快了，他就卖得很快了，因为个个都肯卖了。是吗？那这个是一个相对我开头以为处理不到，怎知原来就最快处理到的一个 case 咯。所以即系都唔系叫我哋處理到嘅， 系我哋自己傾翻嚟嘅。 即系唔系調翻轉，個承建商唔肯，你都冇計噶。 係啊，係 咪先？個承建商為係咁暗住個荷包， 唔肯俾錢， 你鬧佢咩？係咪先？即係有啲係咁噶嘛。咁所以呢個係大家要 分享一下啦。咁、另外总之我哋即係我最后呢即係我讲完之后唔好再补充啦、我奉劝一句呢，任何人啊，包括我哋在内、议员在内、专业人士在内、法律界人士在内、佢游说你买唔买间屋呢，我唔该大家独立思考啦。你自己諗啦，係咪、即係我觉得等等係你㗎嘛、你买唔买要你可能听老婆意见就啱。係咪你唔好听家有人意见啦、几 friend 几信任嘅都唔係、都唔好啦，我觉得係咪、你有冇咩补充啊、 其实买卖啲人话收购，其实呢、大家可能要抽离返少少，其实係你自己同埋发展商嘅买卖嚟㗎，即係隔离屋卖定唔卖其实唔影响你自己个单位嘅，呢个第一样嘢。咁、第二样嘢呢，如果真係要卖嘅时候呢，真係要搵一个自己嘅律师先可以保障到你自己嘅权益嘅。呢、个先係直个重点，因为好多时呢见到啲个案就係、用咗人哋个律师到头来、如果卖唔成嘅都变得好麻烦。 係你文件都攞唔到。 係呀，咁所以变咗即係如果你首先自己处理自己嗰个物业是否买卖，同埋要同即係我觉得都要同屋企人商量一下嘅。咁同埋亦都要搵自己嘅律师去处理。咁如果你做好呢三样嘢呢，咁应该都可以处理到个买卖。 因为啱嘅唔啱呢个讲法、因为几百万买层楼或者过千万买、买层楼，你都唔好悭个一万几千律师费啦。 系啊， 都唔好悭啦，即系个保障自己个爱嚟。 系啊， 系嘛，咁所以呢个我谂大家即系要知清楚啦。嗱、最后一样嘢咧，就收购咧同法团有一个关系嘅， 系 得一个关系嘅啫，就是、收购完之后先关你事。收购完之后咧，喂，嗰啲大厦剩翻嘅盈余系点啊？ 是啦， 是属于边个的？嗱，如果你已经买一层楼，你不是业主咧，嗰啲钱唔关你事， 唔关事嘅。 咁你有，当然你有权，你夹埋晒嗱，我哋买之前分晒佢先啦，咁得，你可以有权咁做，系嘛？但呢个唯一一样嘢，同法团有关系啫。如果唔系咧，其实人哋嚟买你层楼嘅时候咧，系买埋佢喺你法团个铺里边嘅钱嘅。如果唔系，即系当然你个法团里边占翻几千万嘅，咁你即系谂下点处理啦。你法团里边得十萬八萬嘅，咁你算啦，係咪唔好做咁多動作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即係最後一樣嘢就同返法團講，即係你哋唯一要處理就呢樣嘢囉，其餘就冇乜特別啦，好冇咁啊，暑假後嘅第一集就到此為止啦，好嗎？咁下禮拜再見啦，拜拜。拜拜。好多香港人為咗買層樓建立自己嘅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